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世界的声音，让那些匆忙脚步。 在屏幕下方的留言栏就是我们节目的点歌传送门，一起在今天周二的中午来送出一首在雨中的心情。同时我们都知道啊，在下雨天的时候经常可能会想起一个人，那此刻当我说完这句话之后，你想到的人又是谁呢？想送给他一首什么样的歌曲呢？ 左手写他，右手写着爱，紧握的双手模糊的悲哀，我的决定会有怎样的伤害？ 种感觉被写在夏天的风里。你是一段旋律，唱出了树叶的秘密。夏日旋律，用一首歌记录你青春年少的呼吸。 夏天缺少不了阳光，同时也缺少不了雨水。来看看，很多朋友都来报道了，比如说归去来兮、水与火的缠绵、圆圆、 Cherry， 还有阿朱、九月、小瓦工，包括繁花、词典，还有晴天和唐小兵都来报道了。欢迎你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账号，此刻在下雨的北京这样的电波上空，你想要送出一样什么样的歌曲，想要送出什么样的一份想念，你都可以直接的打字告诉我。图图给我留言说，今天呢想给我大学最好的朋友星星点播一首宁夏，因为这首歌呢是我们大一新生表演晚会上两个人曾经一起合唱过的曲目，也是我们啊五年大学感情的见证了。我们是理工科，昨天得知他当上了妈妈，也给我发来了女儿的照片，非常非常的可爱。看了之后我也深受触动，恰逢这两天北京都有雨水，我也在想，不知道我的这位好姐妹会不会给女儿起的名字当中带一个雨字呢。今天呢也想在节目当中为我的好姐妹，为她刚刚做成妈妈，想点播一首歌，来自梁静茹的宁夏，也希望她能够安心的坐月子，我要尽快的去看望她。说到这儿也刚好提醒我，因为我也是在雨天出生的，在最开始的时候我奶奶给我起的名字里面还真的有一个字就是雨。我们来听听在12:08图图送给星星的祝福，梁静茹宁夏。 宁静的夏天，天空中繁星点点，心里头有些思念，思念着你的脸，我可以假装看不见，也可以偷偷的想念，直到让我 有没有想过点一首歌，找回电台最初的感动？聚会的时候点一首合唱的。刚换了工作，点一首鼓励的。 我的未来不是梦，我认真地过每一分钟。 谈恋爱啦，点一首甜蜜的。 手牵手，跟我一起走。 你的故事，我的歌。点歌进行中。 你的故事我的歌，点歌依旧进行当中。在接下来呢，看到的这段留言是来自归去来兮，刚刚给我打字说，哎，今天午饭大家都有没有吃入伏的饺子呢？也听说这几天啊，因为这个雨天，所以让萧敬腾对上了热搜了啊。首先呢，看着瓢泼大雨，想和各位的好朋友们在广播前的一起来听一听老萧的歌曲。嗯，所以今天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归去来兮所点播的《如果没有你》，这里面也有雨天的元素。有一回我们在大学彩排的时候，有一天在一楼的那个大落地窗面前，也是像今天这样的瓢泼大雨。那一天也是整个年级的所有的男生不知不觉的都会哼唱起这首歌，萧敬腾《如果没有你》。12:12，来自归去来兮，送给很多好朋友的雨天祝福。 嘿，我真的好想你，现在窗外面又开始下着雨，眼睛干干的，有想哭的心情，不知道你现在到底在哪里。嘿，我真的好想你，太多的情绪没适当的表情，最想说的话我该从何说起，你是否也像我一样在想你。如果没有你，没有过去，我不会有伤心，但是又如果还是要爱你。如果没有你，我在哪里，又有什么可惜，反正一切来不及，反正没有了自己。我嘿，我真的好想你，不知道你现在到底在哪里。 反正一切来不及。 是没有了自己。哦，嘿，我真的好想你，不知道你现在到底在哪里。哦，你是否也像我一样在想你？ 写信点歌的日子吗？你还记得电波中的感动吗？ 今天我也想点一首歌送给我的女朋友。 我们的结婚纪念日就要到了， 花更多的时间陪伴她成长。 北京上空唯一一档午间点歌节目，你的故事我的歌，思萌主持，为你送达祝福。 我希望在这样的雨天能够为你送达一份合适的音乐和祝福，也欢迎你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账号，在此刻写下来关于今天雨中你想要分享的心情和音乐。在公众平台上看到了说句心里话，北纬40度包括丘比特都来报道了。丘比特呢有一个疑问，也可以在节目当中跟各位分享一下，如果你有类似的经验，你也可以留言，然后由我来转达告诉他。丘比特他说，问我是不是越长大越不知道该怎么和父母去沟通，从叛逆期过了之后呢，就从来没有和父母好好的坐在一起说过话了。离开和长大总会有一个这样的过程。此刻如果说你也在听广播，你也在听节目，你对刚刚的这段困惑有自己的心情想要分享的话，可以直接在北京音乐广播的下方留言处来打字告诉我。继续我们要来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刚刚在节目之前水与火的缠绵，想点播杨宗纬越过山丘。这首歌在他前段时间刚刚来北京开演唱会的时候也是作为了压轴曲目。 遇见19岁的我，戴着一双白手套，喝着我的啤酒，他问我幸福与否，是否永别了忧愁，为何婚礼上那么多人，没有一个当年的朋友，我说我曾经挽留，他们纷纷去人海漂流，那个你深爱的小妞嫁了隔壁的王某，我问她幸福与否，她哭着点了点头，后来遇见过那么多人，想对你说却张不开口，就让我随你去，让我随你去，回到20岁狂奔的路口，做个形单影只的歌手，就让我随你去，让我随你去，逆着背影婆娑的人流，向着那座荒芜的山丘挥挥衣袖，越过山丘遇见60岁的我，拄着一根白手杖在听鸟儿歌唱，我问他幸福与否，他笑着摆了摆手，在他身边围绕着一群当年流放归来的朋友，他说你不必挽留，爱是一个人的等候，等到房顶开出了花，这里就是天下，总有人幸福白头，总有人哭着分手，无论相遇还是不相遇，都是献给岁月的序曲，就让我随你去，让我随你去，去那60岁停下的渡口，等着被一条小船接走，就让我，相遇还是不相遇，都是献给